德训篇第22章。懒惰人仿佛一块污秽的石头，对他的丑行人人发出唏嘘声。懒惰人好比一堆牛粪，摸着的人都将他从手中抖掉。一个不受管教的儿子是父亲的耻辱，生了这样的女儿是父亲的损失。明智的女儿是丈夫的宝藏，无耻的女儿是父亲的忧伤。放荡的妇女羞辱自己的父亲和丈夫，并不赐予不前进的人。父亲和丈夫都要轻视她。不合时宜的言论有如悲哀中的音乐，教鞭和训诲无论什么时候常是明智的。教训于人无意粘合淘气碎片，向不愿听的人讲话就像唤醒熟睡的人。给愚人讲话等于向睡觉的人讲话，话说完了他还问什么事。要为亡者哀哭，因为他已失去了光明，更要为愚人哀哭，因为他已失去了明悟。哀悼亡者要有节，因为他已得到了安息。然而邪恶愚人不幸的生命比死亡更为可悲，哀悼死者为期不过七天，悲哭愚人与不前进的人却是一生。同愚人不要长谈，与无知的人不要交往，要谨慎防备他，就不致招惹烦恼。即便他喷唾，你也不至于受玷污。你要远离他，你就得享安宁，不至于因他的愚蠢而感到厌烦。什么东西比铅还重？比铅还重的东西的名字不是愚人吗？砂岩铁堆虽重，但比忍耐一个无知糊涂而不前进的人更容易担负。用栋梁支持的建筑物在地动时不致倒塌，同样深思熟虑而镇定的心危险时也不会畏惧。以智慧的思想为基础的心有如光滑的墙壁上涂的灰泥，高处的篱笆经不起风吹。同样那因愚昧的思想而恐惧的心也经不住任何惊吓。就如愚人在思虑时心虽犹疑不定，却无时感到恐惧，就像常守天主法律的人一样。刺激人眼会引出眼泪，刺激人心会显出真情。抛石打鸟会使鸟惊飞，责骂友人会断绝友情。若你已向友人拔出利剑，不要失望，因为还可恢复旧交。若你已对友人开口攻击，不要害怕，因为还能和好如初。唯有辱骂、责斥、骄傲、泄露秘密、暗中伤害，能使朋友疏远。你的朋友穷困的时候，你要对他忠诚，到他富裕时，你便可以与他共享福利。他遭难的时候，你要待他始终如一，这样你就可以分享他的产业。火升起以前，炉中冒气冒烟，同样流血以前也有咒骂、凌辱和威吓。我不害羞保护一个朋友，也不躲避而不与他见面，虽然为了他我要遭遇什么不幸，我也忍受。虽然如此， 若他还不知恩，凡听见这事的人，必对他加以防范。谁能在我的口上派一个守卫，在我的唇上贴上一张稳妥的封条，免得我因口过而跌倒，因我的唇舌而自取灭亡。